安全对话的其他领袖会面。四方安全对话由澳洲、日本、印度和美国组成。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6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27,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2，升4.6；腾讯控股335.4，升6毫；盈富基金20.2，升0.4；美团147.4，跌5毫。阿里巴巴87.4升2.85，京东集团226蚊升6.2，友邦保险77.7升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839，瑞士法郎8.099，澳元5.589，加元6.125，新西兰元5.126，欧元8.275，每百日元对港元6.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6点，升169点。港金报17,6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46美元，卖出1,88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较早前荃湾的海角街由于有火警，现在大涌道支路上荃湾路屯门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出九龙就封路重开，就是大涌道的支路上回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奇德村新村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现在荃湾路来回方向的交通就没有受影响的。最主要都是工厂区比较车多，沙咀道去回荃景围方向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涌道近住海盛路的，揸车朋友留意就是工厂区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就是沙咀道去回荃景围方向龙尾排到去大涌道近住海盛路。而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回尖沙咀方向管道出口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温思劳街，大角咀海辉道去一号银海方向就车多，龙尾在奥运港铁站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湾仔圣佛兰士街14号浮康楼、鸭脷洲渔安苑紫安阁、鲗鱼涌街123号泰隆楼、大埔富善村善翠楼、大埔日雅苑日恩阁、大埔新翠山庄25座、东涌星汇2座、元朗新时代中城 M3座、天水围天耀村耀华楼、屯门兆安苑丁希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Let music

识咪将我退面。问我老师今年几岁？我青春勃勃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李丽蕊。 早晨，我是震惊强。 咩啊？点 解震惊啊？ 头先我惊痛系嘛？ 咩惊啊？ 咩惊痛啊？ 俾粒药你啊？ 咩惊痛强啊？冇惊痛啦。 咩震惊啊？ 头先听嗰个新嘅宣传声带咧，我哋节目咧话前段我听得好开心，又学古文文文文，哇！去到我唱咧，我终于知道咩叫走音。 其实系咪你唔系？有啱想讲系咪你捉住阿 Otto 一手剪噶？有乜由咁多段戏拣唔拣拣咗你嗰段？ 我唔知啊。 你咪俾咗錢，你咪請咗佢，係咪請佢食 lunch 啊？收得㗎，所以有咩區域 可以收得啦？亦都唔俾得啊！ 即係嗱，咁得啊！其實咧，我心裏邊啊，唔係話 Otten 啊，不過我心裏邊咧，本來咧，我係提議過咧，剪唱俾張國榮嗰首啦，唱我要啦，呢啲係好經典咧。第一，張國榮嗰首經典啦，第二就係我要嗰啲字咁密，咁有啲叫再欣賞嘅價值。我唔係話你嗰啲冇嚇，即係你嗰啲都有。不過咧，即係我覺得每樣有啲啲啊，唔緊要。不過我哋咧就係純粹話俾大家聽，提下你聽日有嚟啦。 哇，好驚啊！ 又嚟啦！ 但我头先听到自己真系唱得好核突， 系咪想听多一次啊？ 唔需要， 唔需要。如果大家 同埋有走音啊！ 如果大家想听到嘅就系，其实佢真系几五音不全咧。你知唔知？琴日其实我同你练歌嘅时候，我已经偷偷地录咗啲嘢嘅。 吓，真系 系 啊！我琴日偷偷地录嗰啲嘢嘅，我先至喺度发觉嘅就系话，其实基本上你真系好奇怪。譬如可能我教佢啦，我就话即系我琴日教佢啦，嗰首歌我哋可唔可以爆啊？ 即 系 即系 嗰首歌，譬如如火闪闪咁先算啦，系咪？咁我就话我叫佢，我唱一次，你唱一次，即系我立即唱嗰三个字，你立即跟嘅话，佢都唱唔到噶。但系佢认为佢自己系唱咗嗰个音 嘅。系啊， 即系等于咧，诡异。 嗱，举例嗰个音系哆咧，佢唱咗咪咧，佢都觉得系哆噶嘛。 佢觉得系哆啊。 咪哆咯，咁差人哋话喂呢只真系唔系。 系啦， 我都系。 又或者我读呢一个字，我觉得系本，咁佢就本，本啊，本。半半 有冇咁離譜啊？ 真係好離譜！ 我講多一樣嘢， 鬼上身㗎！ 我爆多一樣嘢俾你聽啊！通常我哋廣東話咧話，喂掉咗佢啊咁樣，掉咗佢嘛，佢係掉咗去啊，佢讀去音噶，個佢字佢唔識講嘅，佢講去啊， 懶音嘅人係會咁講嘅， 佢去， 唔係，但係你嗰啲 你寫你睇翻你啲歌詞， 你嗰啲稿啊， 全部都係個去字， 全部都係掉咗去， 係咪去證實？我冇講大話， 係啊，又唔使我證實嘅， 唔係我，因為我喺我嘅 mindset 係掉咗去， 掉咗去， 嗱你而家講個去字啦。 我系啊， 掉咗佢呢个咪就懒音咯，掉咗佢啊嘛， 去啊， 系嗰样嘢啊嘛， 唔紧要。同埋咧，阿马大爷，即系恭喜你啦，因为阿伯母同你嘅环节咧，即系万众即系欢迎啦。咁希望你继续咧就我和阿妈的一段对话啦吓。 哎呀， 听闻好似 我俾人闹， 为你惹嚟一啲嘅麻烦嘢， 系啊， 人哋话咩啊？ 你讲嚟听下。 我家姐寻日训斥我啊，打电话俾我啊， 大家姐， 佢系得嘅，仲要真系大家姐。 真系啊！ 系啊， 我知道你有两个家姐噶嘛， 我三个家姐， 有个唔理嘢嘅。 吓， 你唔好讲咁多，你咩唔理嘢嗰啲咧，出埋街佢又闹噶啦。 系啊，对唔住， 你做咩话人家姐唔理嘢？ 因为佢曾经有讲过噶，我记得佢屋企话 我冇再讲啦。 三娘教子， 我唔知道原来你家姐不悦啊，咁啊讲声唔好意思咯。 我唔紧要，我哋好小事啫。唔系佢意思系。你 其实系黄沙莉啊，黄沙莉打电话俾你，你真得嘅， 唔系佢嘅意思， 我有佢个眼镜噶噃， 佢意思就系你觉得好得意咩？ 喂， 咁你咪得，其实真系几得意啊！啲听众都话得意啊，佢哋唔系， 哇！你仲博仔？ 唔系，嗱，咁我想 即系我好怕嗰啲问句啊，你明唔明啊？ 其实佢系问翻你，你觉得好好笑咩？ 系啊， 唔系啊，嗱，首先咁讲，听众都冇任何嘅取笑意思， 系 大家都好窝心，好有嗰啲妈妈同仔对话， 系， 所以其实唔系一个。贬义嘅取笑， 我哋 其 实 觉 得 窝心，唔系 我而解释俾阿大家姐听啊，系其实觉得好窝心啊。 沙莉姐，你唔好嬲，沙莉， 唔好嬲， 两位， 唔好嬲， 喂，唔系我哋指示佢，佢自己做嘅。 阿大家姐， 哇，你咁啫？ 大家姐，如果你真系嬲咧，冚佢两巴就算，就当无数，好唔好？ 系啦。 其實 大大力刮佢兩巴。 事實上係因為嘅就係佢要見家長。係啊。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有啲意見嘅，冇錯，其實你又可以嚟見我嘅，因為佢上我樓下家婆。 我叫阿媽媽嚟，我大家姐趕咗出門口。 咁阿媽大爺，我淨係想問，咁大家姐對你咁講完，你點樣去 答佢啊？ 自圓其説， 佢就係咯，你咁鵪鶉。 嚇、啊！你點答？ 你平時你喺呢啲咁嘅面前，你仲唔鵪 鶉？我好大膽啊！我話我嗰日同 佢啊， 係啊，我唔係我話嗰日我同阿媽傾偈，唔覺意撳著咗個鈴， 咁爛嘅，咁爛 嘅 方話，咁忽爛嘅方話，你竟然阿大家姐有冇兜巴刮？ 大家姐梗係唔信你啦 ！Exactly 同你咁講， 咁爛嘅 兜巴刮你， 咁所以一腳硬嚟， 真 係離譜啊！ 咁最後點啊？嚇？點點啊？最後點？ 最後佢話：如果你第時先算啦，最近唔好啊！即係如果落再落， 點解要第時先算啊？而家唔好點解啊？ 佢終於而家唔高興啊嘛！ 哦，即係等佢高興翻先嘛。咁而家我哋咪解釋咯。其實啲人係中意覺得好窩心、好暖嚇咁咯。 係咁啫， 係啊，真 係唔係。但係有人會唔中意嘅，咁你都要尊重嘅，就係屋企人嘅意願。 同埋我阿媽都好似如在咩五里霧中啊， 咩 嘢啊？點解我喺電台出聲啊？唔知你講乜？ 係啊， 咁咯。 或者阿媽呢個時候其實可能佢中意嘅， 係啊， 佢心裏面中意。 我話俾你聽，我上電台， 我做 DJ。我系破咗纪录，我系破咗呢个咩纪录嘅咩啊？嗰个咩 年龄啊？ 系啊，咪全世界纪录嗰个最老 DJ 大全啊！ 哦， 系啊，真系噶，边有咁即系唔知有冇贵庚啦？咁但系我相信做紧节目嘅应该唔会好似妈咪咁嘅年纪咯，系咪？ 唔会啦， 系啦系啦， 好纯粹咯， 吓。 Uncle Ray 咯， 咁佢而家都冇做啦， 系啊， 系咪先？ 但 Uncle Ray 都系一个纪录啊， 冇错， 系啊， 纪录 啊， 系啊， 历史系记得啦吓。好啦，嗱，翻嚟我节目，咁啊，其实最近咧。好多呢類嘅少少唔開心嘅新聞啦嚇，咁啊，琴日咧就有啲朋友都 send 咗一啲信息話，哎呀好震驚啊，咁啊，關於曾光先生離世嘅消息啦，咁樣，咁所以今日咧上一節目裏邊咧都送一首歌俾喜歡佢嘅朋友啦， 好啊 嚇，喺電影裏邊記唔記得啊？英雄本色 記得，呢首角色好正。 當年情啊，我相信大家咧都喺唔同嘅渠道，電影啊、電視啊等等咧。都好怀念佢嘅演出，同埋曾经俾佢演出带嚟好开心嘅时光。所以送俾佢，亦都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当年情 ，Leslie 张国荣嘅呢个歌曲，29度嘅温差，湿度76%，天晴炎热。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听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美美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发放金钱，我伴你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好啦，亦都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啦。今日嘅爱好系列喺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讲一个有地方 名嘅歌曲， 地方名 大把啦， 冇错，真系好多吓。嗱、 啊， 地方咧唔限于国家嘅，任何地方都得嘅。总之讲一个地方名就 O K 噶啦。 我一首歌里面好多地方名， 我有重武器嚟对付你哋。 估到你嘅名应该出嗰啲咩蛋噶啦？ 咩蛋啊？ 我点知你有第一蛋 啊？ 佢上次四朵金花都已经俾佢炸到飞起啦。 O K， 咁啊，等你嘅 surprise 咯。 好啊， 冇错啦。 睇下你点样出啲细招。喂， 嗱，今日咧，我喺呢一个讨论区咧，见到一篇文章啊，阿 Sarah， 我想问下啦，睇下你会唔会同意啦？ 请讲。 佢就话咧，男人最有魅力的瞬间啊、 嗯， 男人最有魅力的瞬间。 嗯。 咁啊，睇下啦，马小强，你可以谂下自己有冇做过呢啲嘢，同埋有冇散发魅力。 佢实认为有、啊。 第一就系掹你嗰条领呔啊，咁样扯一扯，扯一扯都系个领呔。 啊，几好睇啊！我唔系我都几好睇。 系你就唔应该唔好睇。 你做咩望住我啫？ 你扯第啲应该好睇啲。 扯块面， 扯啲头发。 我依家好久唔久先扯一次啊！吓 ，喂嗱，扯领呔就系嗰种咧， 或者你扯啦，咁样咪好睇。 唔使加领呔两个字，扯住嗰啲领呔裂咁样掹一下嗰下啊！即係你有時喺戲裏面你都見到， 唔係有啲人打靚胎打得唔好睇我成日覺得有啲人打到嗰 嗱，喂，阿 Sir， 我答翻你，其實佢所謂叫做魅力咧，可能嗰個感覺就係開始要 undress， 好 man， 好 man 係嘛？ 扯一扯， 咪係咯， 我扯鬆佢， 唔係你以為 唔係啊？點樣啊？ 我以為索上去啊？ 唔係啊，扯鬆佢， 扯鬆佢唔好睇，扯鬆佢唔好睇。 点会 唔系好唔 好 睇？唔系好唔好 扯松？ 佢而家唔系讲好唔好睇啊？ 好 man 啊！ 好 man 啊！ 有个 moment 啊！ 唔 man， 好 唔 charisma？ 唔听。 哎，同你讲嘥，扯靓胎吓。 啊，嫲嫲。 另外咧就系双手插裤袋，靠喺墙。你见到好多戏啊， 唔好睇 model 都有呢啲，系都有呢啲咁嘅 嘥气 pose。 唔得， 我哋今日点解你今日咁反？ 唔系啊， 我 哋 我知我知，因为俾家姐闹。 我洗镜。 马家姐， 你试下我打俾马家姐。 马家姐，同我醒多佢几下。 系啦，醒多佢几下。 我洗， 我哋今日扇佢，再引诱佢讲多一啲。 唔系，我哋又将嗰样又播 出嚟。再摆 出嚟， 新录嘅新录嘅。 再播多次。 咁衰噶？ 继续。 好啦，另外咧就系沉默又专注做嘢嘅时候，呢个好多人都讲过。 系啦。 另外一个咧，对镜子刮梳子，刮梳子有咩特别？ 剃须啊， 剃须有咩特别？嗱，记得唔系剃须跑啊。 系剃须高靓嘅型， 搽晒白色嘅剃须嗰啲刮吓， 系啊，仲要唔好着衫，围条毛巾咁先好睇。 跟住突出你嘅大肚腩，我唔想谂， 我都系咁， 点会 好睇？ 即系当我一谂起套你落去咧，我即刻觉得冇说服力。 系啊，好似阿信哥琴日都讲啦，佢侧边度睇嘅时候啊，佢话其实讲真咧，你个肚腩喺侧边度睇都几壮观。 亚非尔时风， 好中意亚 非尔时风， 信哥我记得佢， 系啊，信哥看地球。 唔系信哥看肉球，信哥看肉球， 个肚你已经大到爆啦， 系咯， 系喎呢个 无限量无限量发展，你真系 无限量延伸，大佬。 喂，其实咧，我以前听过一个叔叔讲啊，佢话咧，你唔想个肚腩无限延伸咧，你用紧啲嘅皮带箍住， 冇用， 冇用噶啦，佢已经脱离啦。 两样，第一样，等佢唔好咁锯啊，因为锯就啲皮会松啦。第二样。 於是咧，你箍得咁緊，你咪食唔到好多嘢咯。因為你喂好辛苦嘅，你箍得咁，你會限制自己唔好食。你而家咧，你會唔會食食下仲放鬆條皮帶再食下？ 梗係唔會啦，但我有破解方法啊嘛。 佢使咩啫？條皮帶喺個肚腩下邊咪得咯。 係 啊，我成日見到佢做呢個動作嘅。 自欺欺人咯，你拉低嗰個皮帶當冇箍住。 咁其實 而家就係叫你箍實佢，等佢唔好食。 佢一自欺欺人就唔需要做任何嘅嘢，佢都會覺得自己冇事㗎啦。 哦，原來咧日本人叫自欺欺人。 我是欺人，我认为是欺人。 欺神你好， 欺人神。 我有个制码。 喂，下一个呢我真的做不到了，因为我没有这个的，没有做开这样东西。他是投篮，即是单手伏这样掟篮球。我不懂，我都不打篮球的。为什么 不是？我都觉得我不 懂。你不觉得球星很型的吗？一弹起那些。 不是运动员，我觉得型。 是运动员都挺型的。 那他做什么都型，即是他专注做他自己的运动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型的。是 不 是？打小卡那些都很型的，你看到他。 另外咧就系话突然之间喺背后伏拎一朵一束玫瑰出嚟， 我以为你话掹把刀出嚟，掹一束， 好型啊！ 佢今日咧谂咩都好负面， 因为俾家姐嘛， 谂咩都好负面。 唔系你唔觉得佢喺后边伏咧，就唔系一把刀， 点会攞把刀？ 点会系伏咗声？ 喺背后伏咗声，走咗家姐出嚟，好唔好？ 你个死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荃湾海角街天桥底的组合屋发生三级火，两个人受伤，送去仁济医院治理。现场是海角街三号，朝早六点三十八分发生火警，十二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上午九点四十三分受到包围。消防人员正动用四条喉和四队烟雾队灌救。現場所見發生火警的組合屋，屋頂被燒到變形，有金屬支架搖搖欲墜，屋內雜物被熏黑，部分天橋位置亦都被熏黑。葵涌安任村康任樓朝早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有大約1472個身處受限區域內的人接受檢測，當中發現14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681户，当中46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1000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占超过10000宗，上海本土亦都新增47个患者死亡，年龄介乎67至101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直接死因由基础疾病导致。上海的本土感染个案中，包括1292宗确诊和9330宗无症状感染，大部分都在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北京本土就新增50宗感染，其中2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英国外相卓惠斯警告中国，不遵守全球规则将会阻碍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并表示西方应该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卓惠斯在伦敦市官邸发表演说，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必须遵守规则，中国需要与七大工业国进行贸易，如果不遵守规则将不会继续崛起，又说已经向俄罗斯展示违反国际规则的后果。卓惠斯又提到，北约需要将全球视野扩展到成员国以外的地区，和日本和澳洲等盟友合作，确保台湾有能力保护自己。中方早前表示坚决反对将中俄关系和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并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而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5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38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1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69.18，升4.4；腾讯控股335蚊，升2毫；盈富基金20.22，升0.6；美团146蚊，跌0.9；阿里巴巴87.1，升2.55；京东集团225蚊，升5.2；友邦保险77.6，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68，瑞士法郎0.97，加元1.282，人民币6.57，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8点，升162点。港金报176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05美元，卖出188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龙翔道，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咧，较早前受海角街火警影响，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啦，落翻去支路沙咀道咧，就系、是、已经系封路啦，就系、是、重开咗噶啦。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啊，就系荃湾海角街嘅火警啦，较早前封路太大涌道嘅支路上翻荃湾路屯门方向封路重开。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海兴路去大涌道回旋处，近住海角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月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水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大角咀的海辉道去一号银海方向车多，龙尾就在奥运港铁站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葵涌道转上呈祥道方向观塘、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嘅参与。如果你或者屋企有16岁以下嘅朋友想参与节目，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嘅声音有机会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噶。今个礼拜嘅问题系：你最中意嘅人系边位？你同佢最开心嘅事系咩呢？如果你可以送一种超能力俾你自己或者你嘅屋企人，你会揀乜嘢超能力？点解呢？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黄四海趁食饭嘅时候公开挑衅张一伟，话乔日大腿上面有疙瘩，胡大军等人就喺旁边起哄大笑。张一伟话乔日嘅脚上面冇疤，反而黄四海就系俾白小莲诱惑欺骗。黄四海即时恼羞成怒，究竟佢会唔会报复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阿小花，呢度 office 嚟噶，你点可以喺度摆成棵树木喺度噶？可以棘亲人噶，万一发生火警啊，后果啊就不堪设想啦。 点会啊，莫莉经理？嗱，棵树咧就公司放嘅，我只不过系放咗个 cam 喺上面啫，所以棵树麻烦你问翻司分主任。 阿莫莉经理啊，我都系照你 order 做嘅啫，不如大家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我系小花谭杏林。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 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我怕睿睿识咪将我退，我老师今年几岁，我青春勃勃脆。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咁一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爱好系列地方名嘅歌吓，咁、大家有好多嘅选择嘅。另外咧，我今日亦都有古灵精怪喺十二点后出现，亦都有即安剧嘅吓。好啦，咁啊，头先咧我睇翻一篇两年前啦，即系2020年嘅文章，佢系当年咧吓，其实都唔系好耐啫， 两年 九发两年啦吓。佢系咧喺一个嘅调查里边啊，香港系全球过度劳累，我哋叫过劳啦吓。嘅人口最多嘅城市，近三成人咧，即系嗰个 percentage 最高嘅，出现过劳嘅情况、嗯。因为我哋嘅工时咧，每一个礼拜50.1小时， 哇，使唔使做咁？ 平均嚟计吓，即系几多啊？即系如果你七日嚟计，都就算七日翻工都7小时咁计， 系啊，起码 系咪啊？咁、如果你六日咧就更加长啦。咁相信咧好多行业都系几长嘅啲，食饮食业啦，嗰啲叫营销啦，譬如话boutique 啦，百货公司啦。等等嗰啲 好多 系 好 长 时间噶，仲要企喺度，冇得坐， 系啊，唔准坐啊， 唔准坐噶， 唔准坐。咁呢个就有一个叫做过劳嘅警号啦，即系你如果系觉得你以下嘅出现咧，咁你可能已经系有一个叫做过劳嘅危险、 太攰啦， 系 咪？你一定冇啦，放心。 你 可以出 一陣，我已經有啲心悸頭痛。 我知， 心悸。 我係你，我都會。 第一就係覺得好乾啊，邊度好乾啊？隻 眼 睛， 眼乾 你都知 啊？冇、我冇。 其实眼干的感觉是怎样 的、如果你真的很眼干的话是很辛苦的，因为你直眼会夹，还有就是你望东西会不清楚、以及就是你怎样斩呢、它 都 是干睁睁的，没眼水的、 我知道 如果你要去尝试究竟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个眼干症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是第二不很久之前、它是要贴两块纸呢，即好像我们以前那些试纸呢、你看看你的 pH 值是多少，这个纸贴在那里，接着你不可以贴 在眼下面， 贴在眼的下面那个、反开佢系啦，下边嗰、那个 住咯， 佢系要你咁样，你先至可以 feel 到你里面有眼泪水飙出嚟啊嘛。咁跟住咧，你就会等一阵，等一阵嘅话咧，咪睇下佢究竟拎翻出嚟嘅时候，睇下究竟佢有几多。因为我 系 有眼干症嘅，系啊，最初嗰阵时候啦，而家就好犀利啦。喺仪器嗰度，其实基本上咧，佢咁样扫一扫描嘅话，都已经知道。 咁而家你仲有冇眼干症？ 我而家有眼干症， 即系医唔到噶， 医唔到噶。 但點解嘅起因 係 咩 啊？嗱，咁樣我就有兩個起因嘅。首先第一個就係咧，我成日都瞓覺，我咪有講過嘅，我係眯唔我合唔埋， 所以嗰啲風啊冷氣就會吸乾你， 冇錯啦，佢就會扯乾你嗰個眼球嗰啲眼水咯。第二。 佢就戴眼罩咪得咯， 但冇错，佢咪就同我讲咯，佢就话你可以有一个方法嘅，咪就系戴翻个眼罩嚟瞓觉咯。我系成日都觉得嘅就系话，我觉得我咪同佢讲过咯，因为我成日都买唔到一个好嘅眼罩嘅啫。到我瞓醒嘅时候，眼罩唔知飞咗喺边啫嘛。 明白， 讲过啦，我 系 关心我嘅。 原 来 你有眼干 症， 我 有眼干 症 噶。 但系咪好严重影响你嘅生活咧？又唔算。 唔算，但系试过有一次系干到咧，我就揸下车嘅时候，佢无端端咧好干，干到嘅就系有一只眼嘅，因为你太干，所以佢不断咁流眼水。但系我揸紧车， 咦？但系佢流眼水咪唔干咯？ 润翻咯。 問題係即係其實好似等於你嘅面部咁啫嘛，即係你太乾嘅時候，佢不定咁樣有油，係啊，分泌啲嘢出嚟。但係 咁，如果你即刻停低滴啲眼藥水得唔得？ 我就係冇啊，因為我揸緊車，我係on the way，我揸緊車，我去緊過緊隧道喎，好辛苦啊！嗰次係擔住隻眼咁樣，佢就係咁喺度流流，咁跟住你就係咁去揸咯。 明白，小心小心 小心啦。短期內，第二個咧就短期內快速脱髮啊，即係經常一紮紮咁甩啊嚇。 小心小心， 一紮紮甩頭髮都幾驚， 好驚。 事，你都唔知咩事嗬。同樣都係過勞啦。第三，阿馬老師嚇，記憶力減退、專注力不足，有冇啊？ 有啊， 有啊。但係佢成日都係咁嘅話，你又覺得冇乜問題喎？呢個係天生嘅。 係啦，冇錯啊。 就唔係過勞有關啦。 係， 你再嘈，我打電話俾馬家姐。 马家姐佢又讲啦， 我都惊噶， 又 讲 你啦， 我惊佢今日打电话嚟，你觉得你唱歌好得意又好听 咩？以后我哋唔使闹佢， 系啊，借刀杀人，出家门， 你以后唔好姓王， 同你脱离关 系。啊，另外一个咧，经常头晕头痛，你会有时咧 成日头痛， 突然之间个头。转啊，即系嗰种好似晕晕地，想晕有冇试过？ 有，即系踎低起身诶，见头晕嗰只 头痛多啲， 间唔中 你头痛多， 头痛多， 你成日头痛噶？ 诶， 系咪琴日特别痛啊？系咪琴日啊？ 琴日好头痛啊！琴日 今日头痛添， 我都觉得你系。 唉，翻嚟本来好事， 你又有排痛啦， 又撩翻嚟， 唔衰都系你衰，攞嚟讲 咩？ 我都唔知件事， 你叫佢做过。 我叫 佢 做， 佢 死佢自哦，嗰环节 系啊， 系系系， 好下一个啦，一定系你啦，马老强，口臭啊， 系应该系啦， 一定系你 讲嘢即系口臭啊，定系咩啊？ 当然系讲嗰啲有口气嗰啲臭。 诶，你好咗，你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严重嘅， 系啊， 有人同我 好似含住个 含住个咸蛋 咸蛋黄咁样啊， 含住个咸蛋黄啊， 咸蛋咪好臭嘅，有时又或者含住一个嗰啲诶，我哋以前嗰啲 咸蛋唔算臭啦，我爷以前食嗰啲叫臭蛋啊， 臭蛋 食过未啊？ 咩嚟噶？ 系 rotten 咗噶，即系腐烂咗噶。但系咧，有啲人好中意食，打开咧黑色噶，系啊，啲味好浓，唔系皮蛋嚟，系臭咸蛋。 臭咸蛋，咸蛋已经好臭噶啦。 哇！如果加埋， 所以我唔知而家 加嚿臭豆腐。 我唔知而家有冇听紧嘅人，你食过咧？真系咧， 我未食过。 我阿爷嗰时好中意，一打开咧， 边度买噶？ 一打开咧，成个屎坑味。 就知道佢食咸蛋。 我依家美化少少，成个厕所味好臭。 咁劲啊！今日真系好似一阵嗰啲阿乌尼亚味咁。 我唔知点解中意食啊！我同埋我都唔知而家仲有冇得卖，因为你知好多以前嗰啲老食物咧，而家都冇得卖。咩龙虾嗰啲冇得卖， 系啊，即系个缸咁样样剥烂佢，然后攞啲咸酸菜出嚟。 专登买啲臭蛋嚟食，即系好似腐烂咗嘅味道咁样。我都试过嘅，即系有一种特别嘅味道，但系我唔敢话好食咯。系啦，咁同埋咧，瞓咗一晚啦，仍觉得好疲倦，有冇试过？ 有啊，成日都系咁。 都市人成日都系，即系你。睡眠質素唔好就會 係係咪濕氣重咧？我成日覺得自己好濕氣好， 係俾家姐鬧完啊！因為係 啊，其實係咁啫。 其實因為家姐鬧完啊， 冇錯。 好啦，仲有情緒起伏大，好容易發嬲。 家姐，我啦， 唔係講你啊，講你家姐。 惊佢死， 马家姐系咪过劳啊？惊 佢 关心下佢啦。 你惊佢唔死啊？再踩多两脚吓， 我买啲生果佢 先。唉，惨，我都担心。我等你担心。喂，你真系好大力啊！踩得你真系好衰你。 唔好意思，你真系 sorry。我因为我哋咩都可以同人讲噶嘛。 嗱，我买咗蕉，你要俾钱我噶。 我 买条 啊，唔系一。There's a place called Kokomo. 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noth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Kokomo. Give me a try. 今晚嘅叫 Kokomo 嘅吓 ，Vian Kwang 咧个点唱只歌咧俾阿祖贤仔生日快乐，保复复复课加油啊！继续开心打机 ，Love you 爸爸妈妈嘅信息啊！祖贤仔加油啦！今日香港电台第二台廿九度气温，冷相对湿度73%，翻嚟会有网上晴啊！今日天晴炎热，美丽素天仍然系天晴炎热。星期一骤雨会增多，风势会颇大。下个礼拜气温会稍微低翻少少嘅。网上情，餐厅里的一课，在一间餐室里面坐满人，有一台是一个仔仔，不过这个仔仔已经是大人的了，还有一个老爸爸去餐厅那里吃晚饭。看你的爸爸年纪真的比较大了，有些不小心一路吃饭，那些菜啊、送汁啊，滴到整台是，甚至衫上面都有，但他都不知道，好论尽食得。但他仔无比冷静，只是咁托住他，一阵间又帮他抹去衫上面的污糟嘢。食完饭之后，个仔仔扶住爸爸去洗手间，可能同他清理一下衫上嗰啲残留嘅食物啦，同埋同他梳理好头发，然后扶住他行出嚟。当他啱啱想离开餐厅，有个人同佢讲：，先生，多谢晒你啊！呢个仔好奇怪，我又唔识你，我又冇做啲乜嘢，点会多谢我嘅？呢个人就话：多谢你啊，帮大家都上咗一课。我唔明你意思，你话俾大家听，应该点样对我哋嘅长辈，我哋嘅爸爸妈妈？呢个系好好嘅一课，好嘅教训。所有爸爸妈妈都因为你今日所做嘅嘢，有咗新嘅希望。我哋都希望将来当我哋老去嘅时候，我哋嘅仔女同样用爱心、用关心、用耐性去对待我哋，照顾我哋。You who are on the road must have a code that you can live by and so become yourself.Because the past is just a goodbye. Teach your children well. Their father's hell did slowly go by. And feed them on your dreams. The one they picked, the one you know by.Don't you ever ask them why, if they told you you would cry, so just look at them and sigh, and know they love you. And you can't know the fears that your elders grew by, and so please help them with your youth. They see the truth. before they can die. Teach your parents well, their children's hell will slowly go by, and feed them on your dreams, the one they picked, the one you know by. Don't you ever ask them why, if they told you you would cry, so just look at them and sigh. 我最好中意呢个歌，呢、這个歌咧来自呢一个 melody 啊，两小无猜。 無 如果你仲记得吓，最尾讲个男仔同个女仔，你记得啊？ 记得，佢哋咧路嗰度啊， 系用个手 如揿住嗰个，好好玩。 私奔啊， 系手如车私奔嘅时候就播呢个歌曲。 嗯、 其实个意思都好嘅，即系叫大家教下啲小朋友啦。嗱、嗯，佢哋唔知啲咩叫爱情，咁、嗯、但系做咗好多事咧，都系以为诶咁样叫爱情，咁样就系、是嗯、即系如果我哋大人睇就觉得好唔啱嘅，系咪先？佢最尾个行为啊，咩、嗯、又炸咗架车啊，整汽油弹啊，又唔知做啲咩，又成班人唔上堂啊，咁样。就叫啲爸爸妈妈可以教导下佢哋咁咯，所以我带嚟呢只歌曲吓， 好有意义啊， 嗯，好有意义嘅， 我想学到你， 点解啊？因为好似你家姐。 李家姐，佢叫李家姐 啊， 姓、 哎、 李噶 嘛， 李家姐咯。 我成日教你唱歌噶嘛， 系啊， 李家姐咯， 唔系讲紧个李，姓李嘅李。喂，嗱，今日咧好多人留言啊，咁咧佢哋都提咗好多歌嘅， 好劲啊， 好多歌。其实 我谂都未谂过嗰 只 歌， 有啲有一只歌咧，我都偷咗，因为我本来叫咗阿小强揾咗噶啦，但系后屘我见到，咦，佢嗰只都系我好想听噶，咁、 嗯、 我就转咗桥， 唔紧要啦，有乜所谓？ 你 系 咪都有一只歌？ 我有一只歌同有一位嘅听众，佢拣嘅嗰只歌就中咗、 啊，我冇中喎，我拣咗啲。 嗯， 因为 你 嗰啲系四朵金花啊， 系啊，四朵花瓜啊， 系、 嗯、 啊，五枝 五枝 奇 干 啊，嗰啲咁， 嗰啲嘢， 咁大家点会同你同样？ 咪就系啦，一啲竹仔啊，咁嗰啲， 系 点撞啫？好难同你撞嘅。 喂，仲有啊，你个 fans 啊，阿雷姐啊， 嗯， 啊阿替姐啊，佢话咧赞啊，琴日片段人间阿瑞姐把声超好啊， 唔好叫姐啦， 系啦，唔使姐嚟姐， 马 同 学， 佢话马同学，你同阿妈妈嘅对白好温馨， 嗯， 翻嚟同你大家姐。傾下，希望佢批准你。 哇！呢個阿姐，你又 我哋開一個 pose 批准你開個環節， 我哋開一個 pose 就係話其實大家咧可以喺呢度咧寫啲説話俾大家姐， 叫佢放寬， 又拱我落去個，哎呀你真係 個陰溝裏面 啊！希望放寬， 係啦，希望放寬佢， 係 啦，俾條路你行下， 冇錯，我和我阿媽咁樣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做個環節 ，OK， 好啦，咁啊有好多人留言啦，譬如 Massachusetts 都係啦 ，BG's 嘅。 都话呢酒正嘢， 挪威的森林啦， 好、 哦，爱已变了世界衬衣啦，失落于巴黎铁塔，知边个唱啊？ 失落于巴黎铁， 失落于巴黎铁塔，系咪五姑娘啊？应该五姑娘啦，系咪先？系啦，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人提议， 哇，好嘢啊！ 新宿物语、南丫岛的故事，仲有再见二丁目啦，我都系谂过呢个，仲有咧就横滨别恋，系咪应该李慧敏啊？ 冇错， 好听，我本来都拣呢首， 你识吗？ 你而家拣咗咩啊？仲有西雅图的天空， 留意下。 西雅图的天空好听， 好听 啊！系 啊， 哈宝 月。仲有一只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 郑秀文。 哇，好嘢啊！情迷 Milano，Face to Face。 哇， 你唔记得啊？ 记得啊，都好听啊。系啊 ，Face to Face。 不如你唱呢只啊 ，Milano。佢系 Milano， 佢系马兰奴啊，佢唔系 Milano。可能啲人唔知道我哋讲乜嘅马兰奴，即系嗰啲后生啲嗰啲歌，你未必知道佢咩叫马兰奴嘅。 佢哋真系唔知 道，咪系咯。 咁因为系摔角手嚟噶嘛， 系啊，冇错啊。 系 你都知嘅，梗系有啦。 何守信 都睇啊， 我阿嫲好中意睇摔角噶。 哦， 佢净系睇到 何守信做 嘛， 冇错， 所以叫君子马兰。 系啊，君子马兰奴啊嘛，跟住唔知乜有锁噶，有啲 迷魂锁， 迷魂锁。 系 啊，嗰次好似曾經唔准睇噶，話驚小朋友 教， 驚啲小朋友教壞咯，酷啊，係啊， 好多好多嚇啦，譬如富士山啊啦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啦，尖沙咀 Sushi 等等啦， 尖沙咀 Sushi 正啊， 係啦係啊，一日翻嚟咧就會喺呢個嘅愛好系列同你分享。 我好期待你嗰啲歌曲啊，可唔可以係咁樣同我哋講下，究竟係邊類型嘅？ 唔可以，我問下我家姐先。 嗱，你话个打俾佢，就即刻打俾佢，几多电话你即刻讲俾我听。 喂，我不如讲下少少嗰啲资讯啦。 好啊， 咁个时间， 好啊。 你知唔知原来今个礼拜咧系世界卫生组织举办嘅世界免疫周？咁咧主要就系话咧鼓励啲朋友，大小朋友接种所有预防疫苗，包括如果小朋友接种呢、這个白喉啊。小兒麻痹啊、乙型肝炎等，咁亦都希望咧，喺而家新冠疫情下咧，就鼓勵家長同啲小朋友快啲去注射呢個新冠嘅疫苗， 嗯、 因為而家好安全嘅咧，證實咗、嗯、就係咁啦。 好啊，多謝。係 啊，其實而家真係好大部分嘅人都打咗噶啦。 係啊。 系咯， 系啊， 唔知仲有咩好担心， 一定要咁样噶啦。 系啊，因为要翻学就系啦，最好尽早打啦，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冇 错，系啦，系啦。OK， 好，29度气温吓，咁啊非常之炎热嘅。你开始夏天的活动未？开咗冷气未？ 开咗啦， 未啊？ 开咗啦。 李姑娘犀利啊！李姑娘坚持啊，同埋佢嗰虽然咧我系同意嘅，但系我都做唔到。佢流汗先系健康，我同意嘅。但系咧你流到成身粒刺刺咧，你刻觉得 冲凉啦。 吓，瞓紧觉 好 有 水量吗？ 我话俾你听，我而家已经每日冲三次以上。 瞓咗觉点会易醒啊？ 会噶， 会 噶， 会啊，会啊。 嗰啲加拿大冚唪都 系 汗嚟噶，瞓醒。 嗯，水浸系嘛？ 水浸 加拿大无端端水浸， 水浸绿洲。 咩州啊？ 我会继续嘅，我会继续努力嘅。 绿岛小椰州 啊吓 ，OK。 嘅好啦，十一点啦， 煲滚水嘅绿岛小椰州。 绿岛哇，好绿。 喂，你个人咁衰，家姐啊，佢又讲衰嘢啦，同我家姐讲，打俾家姐。 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2点，升256点，总成交金额4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5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6，升8.6；腾讯控股336.4，升0.6；盈富基金20.3，升2.4；美团147.7，跌2毫。阿里巴巴88.15，升3.6；京东集团227元，升7.2；友邦保险77.55，升1.5元；招商银行47.2，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844，瑞士法郎8.099，澳元5.589，加元6.124，新西兰元5.125，欧元8.272。每百日元对港元6.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8点，升162点；港金报176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78美元，卖出188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海辉道去一号银海方向咧，仲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出。海辉道去樱桃街方向亦都挤塞，车龙系过咗啦，去到君汇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同埋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噶，咁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啦，近住收费广场嗰段咧仲系车多，就系狮隧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 家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卓尔居五座、屯门建生村乐生楼、屯门龙门居四座、沙田广元村广阳楼、大围新翠村新伟楼、青衣长发村进发楼、青衣清泰苑成泰阁、粉岭昌盛苑昌正阁、荃湾翠桃阁二座和荃湾福来村永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二台话你知， 你有冇按摩膏可以借俾我啊？唔知做乜呢排腰背有啲痛啊！ 腰背痛的主要原因是背肌肉紧张，冇适度的舒展而产生痛楚。 我看过资料说，腰背痛的常见成因包括经常令腰背用力、长时间坐在度不喐动，或者长期姿势不良等等。 是啊，它初期症状都比较轻微，可能是肌肉变得僵硬，令到你整个人觉得好累。 我就是咯，所以未想搽啲按摩膏，做下按摩或者揼下骨，希望可以舒缓一下肌肉紧张咯。 但是呢啲方法都唔可以针对性解决同埋预防腰背痛嘅问题，因为腰背由腰椎椎体、韧带同埋周边嘅肌肉组成，长期姿势不良同埋劳损，就有机会导致麻痹、痛楚，更加会影响到腿部同埋脚部，亦都即系坐骨神经痛。 所以针对呢类慢性肌肉骨骼疾病，有效嘅方法就系要多啲注意自己嘅姿势，喺日常生活中逐步改善。 正确。仲有，你可以向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同埋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就会得到更多关于预防肌肉骨骼疾病嘅资讯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车嗰啲都系轻症病患者嚟嘅，尽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车你睇到完全系做晒安全措施，密封晒。琴日我接咗个客，北角送去荃湾一间酒店，咁临走嗰阵时佢同我挥晒手，啊鞠晒躬咁嘅姿态。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同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噶啦。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咯，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最低工資委員會檢討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係啊，恰當嘅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型的拥趸呢，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返转做个慢活人呢，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㗎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係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啊，咁正式啦开始啦。我哋今日咧就系一个地方名，即系歌名里面有个地方嘅歌曲啊。咁有阵时咧，即系听歌，你会谂起好多嘅回忆啦。 梗系啦， 去唔同嘅地方，其实都有一种个回忆勾翻起，尤其是如果个地方你曾经咧同某个人咧就去过啦，吓拍过拖啊，成日去呢间餐室啊，等等等等，其实都系一个回忆嘅。召集嚟嘅，可唔可以咁话？ 系啊， 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呢个歌曲咧就系用咗呢个地方名啊。我记得个 M V 咧，就系讲个男仔咧，以前成日嚟呢个地方啦，吓、咁亦都系自己再去翻嘅时候咧，谂翻好多同呢个女仔嘅回忆，都系一个爱情嘅少少落寞嘅故事。个 M V 啊，听唔听落嚟先讲 M V。 我问你去， 唔系啊，你又 讲 过话你曾经去过嗰啲地方嘛？你有冇去过呢个地方？ 我个个都有啊，我呢个系一个普及、我相信大家都 知道。即系你都唔想讲，你依家都系唔想坦白讲。 我同阿娟去过呢个机场，咁我追到佢，系咪咁啊？阿家姐， 啊。 佢又死，又死完，一踢佢就缩低。 你又免死金牌， 一踢就缩低。好，呢个歌叫做《忠孝东路走九片》。我见到有位张心啊，佢都喺我哋嘅网，即系 有 拣 咗呢一首 歌。 系啊，你哋好犀利啊，越嚟越劲啊，拣啲歌。 好听噶，动力火车送俾大家。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温累的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找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而听 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背影，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终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动力火车又大点伤感呢只歌叫《中孝东路走九遍》啊， 好 听一首， 好理啊！我觉得呢啲歌系啊，系啊，咁咯，唔知啊，好理。 OK， 好啦，都系你啦， 你嘅 choice 咯。好啦，我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会觉得嘅就系其实有时咧有地方咧，唔同嘅地方真系会为你带嚟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嘅。你同咩人去啦？你咩时候去啦？但到最终嘅时候，你要再谂翻嘅，佢又喺回忆里面，又或者。你有冇試過就係、是、當你執屋企嘅時候， 哇！ 見到有好多啲舊嘅相啊， 見到啊， 好攞命啊嚇， 攞命攞命！ 哇！佢同我影張咁嘅相， 當年 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你有時你比如去到唔同嘅地方，你哋會唔會特別要揾一啲咧，即係嗰啲啊好出名嘅，譬如可能誒、我去到巴黎係啦、啊，我就一定要去埃菲鐵塔。咁又或者 要 唔知去边度，我就一定要喺富士山前面 嗰 度咁样吓。 一定影噶啦！ 你哋系咪一定 会咁样？我细个就会，而家就唔会啦。 我都系，我而家系唔会噶。 系啊， 系啊， 系啊！你去边咪去边都冇所谓。 去嗰个地方其实就 系 去感受嗰度嘅地方嘅风土人情就够啦。我未必一定要去一啲咧，即系旅游景点咯。 所谓名胜古迹系啊，真系唔会啦。 系啊， 随意随心食下嘢，行下街算。 冇错， 唔紧要，个个人嘅选择唔同。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就系，即系你会留低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嘅话，其实留低嘅唔单止系你嘅回忆，其实都系留低你嘅情喺度。所以我会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张信哲咧其实有。好多嘅歌曲非常之好听，但系呢一首歌曲嘅系一首粤语歌曲，里面有好多嘅地方，你有冇去过呢？歌名叫做《到处留情》。 十二号漫步加州的果园，遗失一脸幽怨，没对你再有留恋。十六号沐浴九州的温泉。遗失痴心一片，大概我情绪快要复原。手里行李送件，再不过重没有遗言。自嘲自伤自怜，已成过期旧证件，逐渐留低挂念。直到没法心软，没故意留下底片，捕捉幸福的片段。这张明信片，路边一角任选，没故意提及辛酸。 好聽，好聽。 哇！我聽翻你呢首歌咧，都好多 好多 故事。 你有冇去過？ 有啲去過。 係啊，聖母院啊，大笨樽啊，三手三手線啊，等等啦。 大笨樽冇。 大笨樽冇去過係咪？我帶 你 去啊。你 咪帶住個大笨樽咯。係啊， 好啦喎。 大笨樽喺英國，大笨樽喺你度 嘛。冇錯。亦都多謝嘅就係咧，阿 Bird 啊嚇 ，Bird 佢都有揀呢一首歌，咁啱誒，大家都撞咗咁樣啊。好嘅。 同埋頭先你裏邊有一句歌詞咧，就話影相啊，講緊 係咪啊？ 講緊影相咧，我諗翻起我揀呢首歌咧，就係黎明嘅《我來自北京》。我第一次去北京咧，就係 你講到咁震撼又好特別嘅 choice， 呢只歌好多人都揀啦。 唔係我另外我啲重武器擺喺最後。 哦，呢個唔 係 重武器， 係啊。 你要講故事係咪？ 係啊，唔係好簡單嘅，就係話第一次去旅行咧，你係第一次去旅行去邊啊？即係同朋友去。 我記得啦，菲律賓。 我同朋友去， 我第一記得啦。 同朋友去旅行， 系啊，即系自己去，唔系同屋企人去啊。我就去北京，咁嗰阵时咧，因为三十几年前咧，我好记得，又系买咗20桶菲林嘅。系啊，你哋有冇 咁 噶？ 有冇咁多嘢影啊？同埋你去到当地， 因为我哋去北京同埋去内蒙啊。嗰阵时三十几年前咧，买菲林好难买喺上边， 系带埋菲林去嘅。 系啊，我突然间 仲有24张同36张嘛，你一定买36张啦。 同埋可以偷噶嘛？ 系啊，偷 系啊， 变咗38张嘅。 系啊，最屘嗰几格都影埋佢啊嘛。 系啊，好开心啊！ 真 系 好多， 真系好多好多回忆啊！ 仲有啲相机咧，我试过喺日本咧，佢轻咗啊，冻得滞。 系 你要摆落个衫里边暖。我先可以再影，有冇试过？ 有啊， 有啊， 有啊， 有啊， 有啊， 系啊， 开头你唔知咩事噶， 系啊，唔知啊，死啦，突然间坏咗，揿唔到， 冇错。 跟住个导游话冻得滞啊，你摆喺个即系衫里边暖咗一阵就得噶啦。 哇，呢啲嘢真系，我谂而家啲细路应该唔知。 系 啦， 头先你咪话系咪所有景点都去嘅？我三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北京就系啦， 梗系啦， 雍和宫啊，天坛啊， 去 海公园啊，即系地图有个公仔喺度咧， 长城啊， 系啊，嗰啲就全部去晒，结果咧即系一日去 有冇 买 嗰啲 吸 图章啊？景泰 蓝 啊， 一定有啦， 指定手信啊， 系啊，去王府井，跟住整个图章啊，咁样样，即系呢啲回忆咧。诶， 我全部都有啊！头先你讲啲嘢， 系一定啦，游客必做嗰啲嘢，游客必做， 个个都会去 嘅。系啊，有条羽毛嗰啲锁匙扣你有冇？ 仲有顶帽咧，系嗰啲章咧扣晒喺啲帽度。 系啊， 系 啊，系啊。 仲有就 系 不登长城飞好汉嗰件天神 有啊，前面有幅图画。就是这首歌啦，咁系啦，再同大家一齐去北京咧。 为何又困路像个风铃，再次踏上街头方向？你呢？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停？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 能与你此事缘分注定。其实我盼望停下脚步，但谁未有决定。 我哋阿马老师吓 ，I was born in 鸡精啊吓， 哇！真系真系谂翻好耐冇试过同成班同事 好 开 心啊， 好中意呢啲， 好 开 心，我都中意啊，系啊， 好 做完嘢之后庆功宴先至开心， 都系 冇错冇错吓， 最开心都系夜晚翻酒店房瞓， 所有嘅人去咗一间酒店房， 系 一齐 玩， 同 事 要 啊， 跟住有人又早啲走， 唔好讲呢啲衰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荃湾海角街天桥底的组合屋发生三级火，两个人受伤，送去仁济医院治理。现场是海角街三号，朝早6:38发生火警，12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朝早9:43受到包围，并在上午10:50大致被救熄。消防人员曾经动用4条喉和3队烟雾队灌救。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未来一个月会开始试行在驾驶执照续牌服务派筹，如果试行顺利，会在4个牌照事务处全面推行。至于车辆牌照方面，他说现在不少车行、保险公司代理人会到牌照事务处排队，一个人或者会有10个甚至100个申请，如果引入派筹，例如一人一筹，业界会觉得有问题，导致大量人流到牌照事务处。罗淑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长远实施电子牌照会解决很多问题，署方下个月20日会到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简介电子牌照服务。他说当局正草拟法例，也都会同警方讨论牌照全面电子化之后怎样有效执法。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近1300宗新冠本土确诊和9300多宗无症状感染，再多47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67至101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说，目前上海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各区积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在疫情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长者疫苗接种。他又说，随着疫情防控持续推进，以及封控、管控和防范区划分动态调整，各区将会继续有序、稳妥和安全感推进疫苗接种。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呼吁国务院制定策略，帮助台湾恢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法案在425票赞成、0票反对下获得通过，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律。台湾在2017年被取消世卫组织的观察员身份。有支持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认为，台湾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和对全球卫生安全的贡献，证明台湾应该成为全球卫生对话的一份子。在北京，外交部曾经表示，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亦都严重违反联合国大会和世卫大会决议确认的基本原则，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已经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安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4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5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48，升7.4；腾讯控股337蚊，升2.2；盈富基金20.28，升2.2；美团147.9，冇起跌；阿里巴巴87.65，升3.1；京东集团226.4，升6.6；招商银行47.35，升2.95；友邦保险77.5，升1蚊；建设银行5.55，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9.78，瑞士法郎0.97，加元1.283，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53，欧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2点，升255点。港金报1758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35美元，卖出18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海辉道去一号银海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出；海辉道去樱桃街方向咧都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君汇港；伟业街去旺角近住伟发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伟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北围对出；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港路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以及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最近多咗朋友讨论抹面嘅时候用面纸定系用毛巾，究竟点选择好 呢？面纸咧，你都要拣一个咧，真系好特别，系柔软嘅。但系面纸咧，一般嚟讲咧，个吸水性咧冇毛巾咁好。佢嗰个分别系咁，因为佢系纸，佢要做到吸水咧，佢就冇咁柔软。其实最好嘅攞嚟系抹汗又好啦，清洁又好啦。咁其实咧，用布嘅物料咧系一定系最好。 要学习点样呵护你嘅幼嫩肌肤，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知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是好正喎，但我唔識填申請表咧。 想填表冇難度，預約諮詢服務。 點預約先？ 天堂 RDHK CIBS Facebook 專頁或者打23312334，專人服侍你。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第39/40季現正接受申請， 申請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晝5:3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翻嚟我嘅爱好系列啦。咁啊，呢一个地方咧吓，即系歌里边嘅地方咧，系歌名嚟啦。第一、第二咧系我好喜欢去嘅地方。第三呢、這个歌亦都系好喜欢听嘅，就是、快歌，节奏强劲，就系叫做 One Night in Bangkok。 诶，换翻条泳裤先。 咁啊，你表演啊？有啲揽住揽住条柱转下转下。嗱，撇除夜生活呢、這个地方真系好多吓。可以令到人哋吓，即系点讲咧？系迷醉嘅，游水又好，或者系啲夜生活又好，或者购物又好，食嘢又好。 几时我哋可以去泰国咧？ 哦，我哋一齐享受个气氛。 Despair and 方咧，如果真系要讲一样佢嘅缺点咧，我唯一觉得咧就系佢塞车真系好严重吓。我嗰次讲过噶啦，我即系同朋友上咗架的士啦，咁跟住我因为嗰日唔系好舒服，食咗啲感冒药，咁我就即系迷迷糊瞌着咗，我瞓咗好耐。跟住咧，炸醒咧，架车冇开过， 系啊， 冇开过， 系啊，真系噶。 哎呀，我知啊， 手掣都冇松过，我瞓咗半个钟，架车仲喺翻嗰个位。咁你谂下，跟住哎落车啦咁样，你就俾跳标嗰啲钱佢咯。 系， 冇离开过嗰个位。你有冇试过？ 有试过。 佢塞车真系好严重。 所以我而家已经唔会噶啦，就会一定系搭嗰啲咩 Sky Train 定 系啦系啦系啦， 我觉得方便好多。 好啦，咁啊讲到嘅就地方咧，我会觉得嘅就系其实有一啲嘅地方，佢哋一啲嘅地。标你系必须要去嘅，你会感受到嘅就系嗰个城市点解会咁有佢自己嘅性格同埋个性嘅。跟住落嚟咧，呢一个嘅地方咧，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开心。尤其是你有冇试过你要做嘢，但系你可能 stay behind？ 哇，最正呢啲！ 跟住约咗朋友， 正 个朋友嚟探你， 哦， 嗰个系一个女仔嘅朋友，同 Michael 系好有关系嘅。 咦？唔通系姓？ 两个字， 咦？ 佢系专登去到嗰个地方嚟探我， 美国， 美国， 我知边个啦 ，New York， 哇，好浪漫啊！ 咁啊，仲要啊，喂，我就冇管冻啊， 因为唔知嘅， 啊，因为嗰阵时候唔知你哋分咗手未咧，但系应该系未分手嘅， 其实佢系。唔講啦， 係啦，總之咧就係佢喺嗰邊嗰度係讀緊書，跟住佢知道，因為我嗰陣時咧，我喺呢一個嘅 Atlantic City 嗰度咧就係登台，好興嘅。登完台之後嘅話咧，就一定會去一轉，一係有啲人會去賭城，我就冇興趣嘅。咁跟住咧，我哋就落咗去 New York， 佢知道我喺 New York， 佢專登嚟探我。 哇，好浪漫！ 係咪好浪漫啊？你一個朋友去到你住嘅下榻嗰間酒店嗰度咧，係專登嚟探你，跟住咧就好開心。佢就帶我去到 New York 嗰度咧，你真係要企。你喺嗰条街嗰度，你会见到嘅就系有好多嗰啲 musical， 周围都可以去睇啊，五光十色啊，啲霓虹钢管斩啊，嗰种咁嘅感觉，你觉得嘅就哇 ，New York 唔怪得知系好多演艺界嘅人也好，又或者佢就系追寻佢自己嘅梦想嘅人，佢必须系要必到嘅地方。你喺嗰度你就感受到嗰种感觉。咁当然啦，嗰阵时候嘅即系你嗰位前度啦，亦都系去追求紧佢自己嘅一啲嘢，佢喺嗰度翻紧学，佢追求佢自己嘅梦想。咁我哋大家去到嗰度嗰时候嘅咧，你真系会毛管冻嘅，你会感受到嘅就系呢一个城市俾到你嘅一种活力啦，同埋嘅嗰种嘅感觉。咁而且就所以我就拣咗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唔知道我每一次我谂翻起呢一个画面嘅时候嘅话咧，我都会想起呢一首嘅歌曲咯。不过佢冇错，佢就系、是、我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就系、是Alicia Keys 嘅 Empire State of Mind。佢就喺度讲紧，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一样嘢啦。佢已经唱紧啦，就系、是、呢个地方系喺咩地 ？New York。 Grew up in a town that is famous as a place of movie scenes. Noise is always loud. There are sirens all around in the streets of me.They say, see my face in lights, saw my name on marquees found down on Broadway. Even if it ain't all it seems, I got a pocket full of dreams, baby. I'm from New York, concrete jungle.You feel brand new. Big lights will inspire you. 生命中交叉点啊， 系啊， 你嘅生命中交叉点，对于我嚟讲就系、是，点解打上电话都揾唔到佢噶？跟住开始有少少嗰啲叫异地恋嗌交。你刚头先去边啊？你同埋啲时间又佢日头我夜晚咧调转 咗几个钟， 系啦，变咗 冬转啊嘛， 就系啦，慢慢就进入咗一个叫做冷战期啦， 又淡咗啦， 淡咗少少， 吓系。 真係好浪漫啊！ 好到啊！ 係咪冇諗過我揀呢一隻歌，但係背後係一個咁嘅故事咧？ 好靚，好靚， 好 靚，好 靚噶！落雪啊！ 係，今次我揀呢首歌，你有個地方名。 重型武器未啊？ 唔係我收尾 重型武器嘅， 因為我揾唔到。我找不到我那個版本啊，冇啊！ 你唱嗰個版本有嘅咩？ 你唱個版本應該燒俾你啦。 你唱嗰個 版本可以 CD 俾你。 咁講唔講得重型武器本嚟係咩歌啊？ Kowloon Hong Kong 啊， 哦， 系啊 ，Kowloon Hong Kong 冇啊，系啊冇啊，亦都冇咩钟真妮、钟安妮个版本都冇啊， 应该有噶噃， 只有潘迪华版本。 你话俾我听，我有呢只歌嘛？ 你有咩？ 有，梗系有。 哦，下次先啦，好嘛。我今次拣呢首歌咧，哇，好犀利啊！三个字嘅，但个地方名有两个字。我又廿几年前 名去， 三个字里面有个地方名有两个字。 系啊， 哦， 系啊，讲埋啦，上海滩啊，哦，就系 真系好重型武器，真系好重型武器。 搞错， 做乜嘢啊？上海好失礼你啊？ 唔系，诶， 千祈唔好咁讲。 系咯， 咁但系我就觉得上海滩有少少好似，哦，咁好，古仔搭救啊。 O K。我第一次去上海，我其實已經去好耐，已經去過南京啊、蘇州啊、杭州，係冇去上海，唔知點解，仲係即係爭一個圈。廿幾年前有個出版社就揾我，喂，你有冇興趣去上海幫我出本旅遊書啊？有，所以我就係學上海話啦，就係嗰陣時。 哦，就係嗰陣時。係， 因為我好想去上海。 但佢想你喺度住一輪，然後寫一本上海遊記。 咁你由你寫哦，你係邊位啊？ 你邊位啊？ 做乜嘢啊？ 我唔會買咯。 喂，但係 馬小強遊上海，咁你會唔會買 咧？點解佢氹到咁多人俾嘢去做咯？ 唔 係 啊， 但 係 冇成功嘅。你要 佢氹，起碼氹到啊嘛。喂，咁你真係錯失咗好多機會 啊！ 因為咁樣係咪先？佢今日本來係蔡瀾嚟嘅。大佬， 系啊， 哎呀，系， 唔系蔡澜都系倪康啦， 系啊， 但系你咩都冇喎， 但系你系小强， 哎呀，真系唔抵啊， 咁啊点啊？嗰阵时候就去咗上海度住咗几耐啊？ 佢真系啦，佢咪去上海滩咧，算咪上海滩啦， 系啊， 佢系嗰个滩， 上海滩 啊，系啊，住咗差唔多个几月。好開心，好好玩，因為廿幾 即係佢哋出錢啊！ 係啊，佢哋出錢。 但到最後尾你冇出到本書喎。 有出到，有出到。 如果你俾本書我睇下， 係 咯， 可以啊。 寫啲咩啊？ 我可以揾翻。 仲有嗰本書啊？ 有，但係而家書局冇啦。 叫咩名啊？ 唔記得咗，即係上海遊之類。我有本書， 你自己寫嘅書點會唔記得書？ 我同你書到啦。 我唔信。 唔係因為太耐啦，同埋咧嗰啲旅遊書咧，早幾年而家唔興旅遊書噶啦。 系啊， 即系上网啊，網早几年咧，即系每年一版，每年一版，好多旅 游。其实唔单止添，你觉得嗰阵时候咧，会唔会有一段时间咧，你会觉得就系、是，你买本 Lonely Planet 咧， 哇， 好有型 啊！ 你会上机嘅时候就摆本 Lonely Planet， 仲有杯咖啡 啊， 咖 啡你又唔会咁做噶， 好 stylish 啊， 系啊， 你又会觉得自己攞住 个大袋， 系啊， 个袋要劈喺个地下嘅， 重到不得了啊， 系啊，仲孭住个相机，哇，去上海真系好开心，我自己。嗰陣時覺得咧，因為公費去啊嘛，咁我嗌咗一個女仔同我去嘅，你又扁嘴啦！ 公費咁你嗌一個女仔，咩叫嗌一個 女 仔 咧？ 其實你邀請一個女同事同你嗌一個女仔唔同，你令我諗起啲唔係幾好嘅意思。 即係我收翻個 咩叫嗌一個女仔咧？ 我邀請咗，因為佢亦都係 朋友嚟嘅， 做 model 嘅，佢本身。 因为我要去影相， 你真系咧公私不分， 系啊， 吓揸低低听话 咁失败咧， 系又话写旅游书， 系啊， 你需唔需要做 model？ 嗌个 model 去，系啊， 写 旅游 房又 book 一间咁样样， 床 又得一张咁样， 系单人床， 系啦，跟住夜晚又唔搞旅游，搞第二样嘢咁样，跟住一个月后都交唔到货咁样， 其实你咁样讲出嚟， 点 样 写闲书算 咧？怪住你家姐 难。 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你。 呢个上海摊喺树嘅时候，你做紧咩喺房？吓系咪？ 望住个上海摊，但系你又摊喺树， 系啊，一路系 阿 model 啊 model 嚟，我哋上海摊喺树嚟吓， 系啊， 嚟嚟嚟， 唔系个 model， 我知啦，佢个 model 系摸摸边度？ 跟住你咁旅游书写啲咩啊？ 我下个礼拜带翻嚟，你又知你 话？肯定你冇。 在我心中起伏够 其实我是佩服你的，即是你大哥能够氹到咁多人呢，即是将他们自己的前途压上你身上，即是他叫你写俾埋钱你 俾佢玩， 其实他都是一种投资来的， 当然啦， 所以我就话你都叻嘅，你嗰啲即系氹到人嗰种。 我唔叻嘅，我都未及两位一半。 你做嘢唔叻，即系你氹人叻啊嘛， 系啊， 坤人叻。 到最后尾就乜都做唔到啊嘛，但系就玩咗又食咗啦，咁、 啊、 样嗰样嘢犀利啊嘛。但我唔想学，但我唔想学啊吓，系。 咁个 model 有冇同你发生即系感情啊？ 乜都冇，做嘢啫。 咁你点解要揾佢去？ 系点解要揾佢咧？ 系啦，我想。 咁我需要一个女仔啊嘛。 点解需要个 女 仔咧？ 你上海系我玩乐，你唔使影相啊，要影相。 哦，佢就負責玩樂嗰 part， 係咪啊？俾 你 玩樂， 但你就吃佢。 哦，吃喝 model 玩樂咁樣， 四個字分開兩個界開嚟， 中間界開咗嘅。我吃喝 model 玩樂， 即係都明啦。哦， 明 家姐， 怪得 家姐。 唔怪呢个老上，咦咁贵嘅？ 奇怪嘅呢本书，系啊呢本书点解咁得意嘅？里面啲图片 系啦，点解啲图片咁似嗰啲吓？ 佢讲嗰啲嘢完全系唔啱嘅，咁样系咪？ 哎呀，好痛啊！ 我真系好想睇下你本旅游书。 好啊，我惊你啊！ 你找到我说你巴闭、你不要在这个自己真的整一本、 我傻了，有相的嘛，有成 的嘛。好啦，今天回来呢会有古灵精怪之外和 Dr. Eric， Dr. Eric 今天会讲上次我们未讲完的话题， 猫仔啊，很可爱，有猫仔， 没错，大家如果喜欢养猫仔，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关于猫仔很有趣，如果猫舐你话代表佢中意你嘅， 梗系啦， 因为佢唔会立乱舐人。 系啊，系啊，我只猫就点知唔舐我咬我？ 如果佢攞个头， 佢咬我个头啊！ 哇，系 咪舐我头发啦？佢当我系佢个朋友咯。 系啊，你有冇咁样舐个 model？ 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52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559.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4，升6.6；腾讯控股335.2，升4毫；盈富基金20.24，升0.8；美团148元，升1毫。阿里巴巴87.5，升2.95；京东集团225.6，升5.8；招商银行46.9，升2.5；友邦保险77.25，升7.5；建设银行5.55，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821，瑞士法郎8.082，澳元5.568，加元6.112，新西兰元5.102，欧元8.2515。每百日元兑港元6.0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9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6点，升279点。港金报17,58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29美元，卖出1,8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海辉道一号啦，去翻银海一号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清河村清显楼、蓝田德田村德礼楼、粉岭长华村长德楼、沙田新田围村盛惠楼、九龙城德朗村德裕楼、九龙城德朗村德耀楼、观塘翠屏南村翠航楼、天水围天瑞村瑞辉楼、沙田月明村明信楼、粉岭华明村耀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ने सभी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 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直线，良朋做内了只可给自己暗恋，大兄官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夜缠绵，只要你温暖变暖，从来未妄想今生中有天埋下风景给你望见，图腾落尽风沙无缘重现，只好苦笑差点却看见。 古灵精怪，梦中女鬼，去郊外，尤其是有啲坟地嘅地方，小心讲嘢，做啲乜嘢，唔单止影响自己，仲会影响一啲你睇唔到嘅人。有三个后生仔，姑且叫佢做 A、B、C 君。有一次，佢哋好想烧嘢食，突然之间，其中一 A 君就话：， 诶，成日烧嘢食，不如今次揾啲特别啲嘅地方啊。 边度啊？有咩咁特别啊？ 嗱，我知道有一个墓地咧，有笪空地，平时咧都冇咩人去，基本上嗰啲墓地咧都冇咩人拜祭。 喂！去嗰度烧嘢食，刺激啊！ 啊，都好、啊。 于是佢哋买晒食材，就揸车去呢一个比较荒废嘅墓地嗰度烧嘢食。食下食下，其中阿 A 君就话：， 啊，有啲内急，我要小便啊！喂，你哋去未啊？兜远呢？ 男仔就系咁样。于是 A 君同 C 君就走埋一边，哇，系咁射啊射啊！到到五点几啦，其中一个就话：， 哇，系好饱咯，仲烧唔烧啊？ 烧， 烧嘢食最好处就系可以烧好耐噶嘛。 喂，打一阵机先， 肚饿再烧过。嗰阵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佢哋一路打机一路打机，直至到夜晚。八点钟，全部黑晒，开始肚饿啦。于是佢哋又开始烧嘢食。其中 A 君突然之间发口痕，攞咗啲牛扒出嚟话：， 喂，如果呢啲系你嘅肉，我一块一块割落嚟，你自己食唔食先 ？B 君就话：， 梗系食啦，我惊你啊！诶，你啊！逐块割落嚟，我招食。 于是几个人一路食一路玩，好夜啦。佢哋攞咗一盏露营灯出嚟，突然之间 ，A 君觉得个肚好似好痛，跟住佢就话：，唉，死啦死啦， 有啲唔舒服添个肚。喂，你哋继续烧住先，我埋一边啊，吓，我要蹬一蹬啊。 佢走埋一边，都唔理附近已经系墓地。一除低条裤就大解啦！突然之间，佢觉得有啲阴风阵阵，成条颈都好冻。然后佢好清楚，好清楚听到有人好嬲咁喺佢耳边：走开！佢惊一惊，拧转面以为佢啲朋友玩佢啦，冇人、啊。就喺嗰一下，佢觉得个背脊俾人拱咗一下，佢吓到裤都唔着，就走咗出嚟。大家就问：喂，咩事啊？咩事啊？ 唔知啊，走啦走啦，好夜啦。 大家都俾佢搞到冇晒心情，于是就执嘢翻去。嗰晚。佢成晚瞓得唔好，第日起身觉得个人头晕晕， 於是就用一個病假跟公司請假，整個人覺得好攰，冇胃口。本來咁都冇乜所謂，但係由嗰日開始，佢屋企養嗰隻狗好奇怪，平時同佢玩得好埋，但呢幾日見到佢就吠，見到佢就吠，好似唔識佢咁樣。佢不停叫嗰個狗仔個名，喂 ，Lucky， 你做咩啊？我啊，你唔認得我咩？那隻狗仔就是好像不認得他那樣，見到他就吠，不單止想吠，還好像撲過來想咬他那樣。他這隻狗仔平時很溫順，就算陌生人都搖頭擺尾，怎會現在見到個主人好像不認識那樣呢？他覺得很不開心，也都不敢企近他的狗了，就將狗糧啊、水啊擺在那裡就算。今晚他發了個夢，梦见他又回到那个坟地烧嘢食那个空地，他见到周围有很多人望住他，围住他，有些流住口水，有些人用好恶的眼神刮住他，他不知道他们想怎。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女人全身都是血，突然之间，噗一声，向佢扑过嚟。A 君就成个吓醒咗啦。一打开房门，只狗又企喺度对住佢，系咁吠，系咁吠，系咁吠。佢嬲得滞，将我运咗去九龙，唔理啦。过咗两日，佢又发梦。他梦见自己上了一架小巴，陆续有人上车，身边突然之间坐了一个女人，皮肤灰白色，块面被头发遮住看不清楚。坐下坐下，那个女人突然之间拧个头过来刮住她，然后就说，你不是说要将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吃的吗？讲完之后，他伸了只手，用很长的手指甲刮他的手，刮他的大髀。他痛到整个弹起身醒了。咦，为什么还痛的？他望下，咦，自己的狗仔几时入咗嚟噶？仲喺度咬紧自己只手，咬到有晒血啦！他好嬲咁样，一脚掗开只狗，只狗好痛咁样，跑走咗啦！他即刻打电话俾朋友求救。喺医院嗰段时间，他只要瞓觉啫，就会见到个女人不停对住佢笑得好奇怪。佢顶唔顺啦，终于同佢朋友讲：我真係觉得我哋撞嘢呀。於是佢哋搵咗个师傅帮佢睇。师傅听完个故事，睇完佢个眼神，跟住就话：唉，今次比较麻烦，你哋招惹咗啲恶灵，他们不是只是来烦你那么简单，他们想带走你。那怎么办？试下帮你做法事吧，但是我都不知道他肯不肯放过你。做完法事，A 君都是继续病下好下，病下好下，直至有一天他回到家，见到他的狗仔成只僵硬瞓在地下，已经死了了。后来他找师傅问，师傅说他拿了你的狗仔走了， 当系一个惩戒，算你好彩。下次去到呢啲地方，千祈唔好立乱做傻事啊！无论系荒郊野岭，无论你见到坟地或者见唔到，记得做啲乜嘢，讲一句唔该，谢咩。 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 J 组赛事， 热刺对女太超青来乱，出线关键一战不容有失。 上回合热刺小胜1-0，今季亚冠之路，呢队香港代表可以行到几远？今晚9:55， 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杰啲。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嘅参与。如果你或者屋企有16岁以下嘅朋友想参与节目，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嘅声音有机会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噶。今个礼拜嘅问题系：你最中意嘅人系边位？你同佢最开心嘅事系咩呢？如果你可以送一种超能力俾你自己或者你嘅屋企人，你会揀乜嘢超能力？点解呢？ 嗯，冇错啦，呢两个问题呢就是我哋今个礼拜即係我哋嘅同声同听吓。咁即係如果你能够有啲乜嘢超能力可以俾到你嘅屋企人或者俾自己呢，你想啲咩超能力啦，同埋咁另一个问题就係你最鍾意边个人啦，同埋你最记得同佢度过啲咩时间做过啲咩呢。 冇 错 啦，快啲要寄你嘅声打嚟俾我哋啦。 马老师，如果你有个超能力呢，你想自己有啲咩超能力啊？ 隐形。 我想我讲嘢我屋企其他人全部听唔到。 撩鬼攞命，你真系自己攞嚟。 我已经放你一马噶啦。 你咁样讲，你撩鬼攞命。 你估你放我就咩啊？我使惊你。 系咁巴闭啊嘛！下个礼拜再见家长。 如果我系家姐，我系嬲。你又攞自己啲嘢嚟讲。 即系我哋都已经放你一马。 冚得你两巴唔够啊！冚多两巴啦吓。OK 好。 唔好啊，唔好，最紧要就系大家啦吓，心平气和。 好，开心。 翻嚟我哋会有多啲 Eric 吓，我哋嘅宠物时间就会讲下点样拣猫仔啦。 拣猫猫。 冇错吓，留意住。而家先咧，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荃湾海角街天桥底的组合屋朝早6点几发生三级火，10点50分救熄，火警中有两个人受伤。起火的组合屋屋顶被烧到变形，有金属支架摇摇欲坠。至于组合屋旁边的露天停车场就未有受到波及。警方说火警现场的组合屋是渠务处人员的休息室。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说，未来一个月会开始试行在驾驶执照续牌服务派筹，如果试行顺利，会在四个牌照事务处全面推行。至于车辆牌照方面，他说现在不少车行、保险公司代领人会到牌照事务处排队，一个人或者会有10个甚至100个申请。如果引入派筹，例如一人一筹，业界会觉得有问题，导致大量人流到牌照事务处。罗淑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长远实施电子牌照会解决很多问题。署方下个月20号会到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简介电子牌照服务。他说当局正草拟法例，也都会同警方讨论牌照全面电子化之后怎样有效执法。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近1300宗新冠本土确诊，和9300多宗无症状感染。再多47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67至101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话：，目前上海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各区积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在疫情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长者疫苗接种。他又说，随着疫情防控持续推进，以及封控、管控和防范区划分动态调整，各区将继续有序稳妥和安全感推进疫苗接种。南韩新增57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22人死亡，累积超过1714万宗确诊，22580多人不治。现有重症病例552宗，连续两日保持在600宗以下。防疫部门根据多间机构研究结果预测，单日新增病例下个月将会降至40000宗以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0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5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48，升7.4；腾讯控股335.4，升6毫；盈富基金20.28，升2.2；美团148.3，升4毫；阿里巴巴87.65，升3.1；京东集团225.4，升5.6；招商银行46.95，升2.55；友邦保险77.45，升9.5；建设银行5.56，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9.71，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4，人民币6.593，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1点，升335点。港金报17580蚊，跌2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43美元，賣出1877.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希望即系越多小朋友翻学嗰时系接种咗就越好啦，又唔可以话隔篱嘅小朋友接种咗佢唔接种，即系唔系呢种个群体免疫。接种疫苗咧，其实系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就唔系话减低传染性啊嗰啲啦，而系话佢如果真系染疫嘅时候咧，就唔会有一个严重嘅并发症或者死亡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宠物时间啦，欢迎多啲 Eric 啊， 多啲 Eric， 早晨啦。 非常好， 好啊！ 咁今日咧，我哋嘅话题都系延伸住上次嘅，系啦，因为我哋咧如果系领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佢选择希望买啲猫仔嘅话，就有啲嘢留意。咁我记得我临上一次临完结之前，我就问啊，其实除咗讲佢性格之外，其实我有冇乜嘢可以测，即系知道佢一个比较健康咧？咁样咁有啲即系之前啦，即系我听过啲讲法就系、是，你唔好咁心急，你几中意都好咧，你叫佢拎出嚟同你玩一阵先，即系你睇到。佢精唔精神啊？愿唔愿意玩？佢动物同小朋友一样，佢唔肯玩咧，牛牛豆豆咧，可能佢都系有啲潜在嘅问题，系咪啊 ，Derek？ 系咯，但系记得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啲唔系成日听嘅说话，就 系、 是、哇，要见阿妈咪啊， 系啊，要见阿爸爸， 好难咯、啊，我觉得你讲啲嘢 系啊，真系难啊， 系啊，真系好难。 同埋啊 ，Doctor， 我想问你咧，如果佢揾另一只猫冒充系佢妈咪得唔得噶？ 可以咁啊！嗱，你如果领养只动物咧，好多时都冇咗呢个选择噶啦，所以唔系一定做。不过如果你用金真金白银去买只猫嘅，我认为你系一个基本要求嚟。 哦，明白。同埋咧 ，Doctor Eric， 其实咧有人咁建议添啊，嗱，即系呢个咧自己去考虑做唔做啦。 嗯。 就系同嗰个宠物店讲，我好中意只猫，但系我要去。即系大家都认可嘅一间兽医诊所 check 咗佢个健康 ，OK 啦。 我先至买，我而家俾住少少订。咁但系如果点啊？如果真系 check 咗唔 OK， 我试过 exactly 睇中一只狗仔，咁咧就俾咗少少订。咁跟住睇完兽医，但系个兽医就话咧，佢有少少先天性嘅心脏病。个 兽医系咪 Doctor Eric 啊？ 唔系 Doctor Eric， 唔系 Doctor Eric。 有冇人敢做噶 Doctor Eric？ 咁咧跟住点咧？好啦，于是我作为一个虽然我好中意佢，但我又惊第时如果佢真系病。咁好傷心噶嘛，咁於是就最後都冇買到。咁佢嗰個訂我唔記得幾多錢啦。咁唯有就我亦都唔會退翻俾你啦。 訂啊？ 唔係啊，愛嚟買寵物用品啊。 哦， 即系对于佢嚟讲，佢收咗你嘅订，佢又唔想俾翻你。咁当然你落订唔好落咁多咯。 我感觉呢啲就系唔系医疗问题，呢啲系服务问题嚟啦吓。我感觉咧，我会有要求噶啦，即系如果要有参与一个咁嘅服务啦，一定系我冇理由落订俾你去睇医生 check 嗰样嘢。如果我买嘅二手车，我使唔使咁做啊？所以我就感觉我劝喻市民其实一致嘅啫，佢都要做我哋嘅生意，所以咧就应该系唔俾钱嘅。 呢个系佢嘅责任， 即系唔好落订住，系咪啊？即系睇咗兽医先， 自己嘅车房啦，系咪？拣翻你自己嘅医生啦， 明白？ 就唔好跟佢嗰个啦。咁样就你唔知佢有冇咩问题嘅，咁样就变咗咧，你就带你去嗰度。咁如果得，咁你即系唔系玩噶嘛？你都花咗你啲时间去，佢都应该咁啊，即刻俾钱买咯，冇问题嘅。不过如果你之后因为你俾个订。如果有问题，咁你又会唔会俾翻我？呢、這个如果你 好似有啲问题，我觉得咁样嗬， 系咯， 有冇人系咁啊？即系买之前攞嚟俾你 check 先，有冇试过 啊？成日唔系系应该做嘅，所以好多客都咁样做嘅。 但你惊唔惊得罪啲宠物店啊？因为你话咦有问题，咁跟住佢冇单生意， 专业嘅，即系我嗱。不过咧 ，at the same time， 我唔系喺度去打击，我系讲真相嘅啫。咁真相咧就唔需要夸大嚟讲嘅。OK， 所以我自己就真相就真相。所以咧就好多时就系好多问题唔系咩大问题。譬如你头先讲心脏问题嘅，咁我就会好客观，咁啊有问题一定讲出口啦。不过都好客观，会同个客人讲呢个问题。系将来会使你几多钱，俾你咩麻烦？咁其实我job唔系劝我，其实咧我一心一意咧系想只动物离开个宠物店嘅。 你唔系想打击嗰个交易，不过你只系将个实情讲出嚟。 系 啦，我认为咁如果我买架车翻嚟，撞过嚟嘅，不过我都好中意架车，系揸啫，我又唔系攞嚟练。 你咪买咯。 我同意你讲呢一样嘢，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我试过有一次，当然啦，系啦，我唔系喺宠物店，我就系喺某一啲嘅地方，我就你可以领养动物嘅。咁跟住咧，我就系帮佢凑大咗一只猫仔之后嘅话，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呢一只猫仔咧，其实都比较麻烦啲。我话点解咧？佢就话佢天生咧系有鼻敏感嘅，咁可能咧就会比较难出啲啊。出嘅意思嘅就 系 难俾人哋领养啊，因为佢话有呢啲咁样嘅小毛病嘅。佢要睇醫生嘅，或者啲人就會唔會揀佢咯？咁我既然係咁嘅話咧，冇人要噶嘛？佢話係啊，會比較難出啲，即係難有人領養啲嘅，咁就我要咗咯。 呢個係咪你個故仔嚟㗎？ 係我個故仔嚟㗎，係啊，嗰只貓仔係黑貓嚟㗎， 自己個人故仔。 係啊，我自己個人嘅故仔嚟㗎，咁我就會覺得就其實有時都佢哋 OK 嘅，佢哋會話俾你知咯，即係佢會有啲乜嘢問題嘅 咁 樣㗎，係啊， 你唔使 自己揀，佢冇誇大， 你自己選擇 啊。係啊，個 vet 同我講 知道個情況㗎啫， 冇錯， 乜嘢嘅。所以我就感觉就如果揸住个心态其实问题唔大。咁你头先讲话心脏病，咁其实可能有啲即係贵嘅严重嘅可能即係后遗症嘅。 佢唔知话佢心烦有事定唔知咩。 又系第二个角度嚟㗎啦咁样。就有时做医生呢我都几矛盾下嘅。我要戴唔同顶帽嘅。系同一个诊症入面呢我要戴即係动物嘅。 为佢权益。 你做個消費者角度有衝突㗎，好嘛？因 為 我想你要養隻狗，你點樣都係好過你帶得嚟睇我，我知道你係一個好主人，我感覺我梗係想隻病嘅動物喺你嗰度啦，係咪？不過 at the same time 你要有消費者，我要保障你個消費者嘅權力喎，所以係有啲深度嘅同人溝通，咁又系咯，所以都其实都好多时成功地有啲问题，譬如一啲客好惊皮肤病嘅，咁原来咧，我意见我认为冇一只 B B 狗嘅皮肤病系值得系咩问题， 需要担心 都好容易医嘅啫，所以呢啲嘢咁我个客人就知道啊，小事唔使夸张，咁你讲得清楚咧，其实件事可以好 smooth 嘅。 嗱，讲翻猫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话系咪同佢玩一阵啊？系点样可以观察到佢系一个正正常常啊？咁样，你有冇啲咩嘅建议啊？ 有啲咩建议咧？ OK， 好啊，咁嗱，簡單咁啊，咁啊講咗即時去睇醫生啦，唔好買翻屋企，最好冇俾錢添啦嚇，去係睇醫生先。不過你點解睇醫生係因為有啲小毛病係個主人睇唔到嘅，不過咧你喺嗰度都見到啲大毛病啦，好明顯。就睇但頭先我講，如果你跟足個頭先上次講話。俾佢見埋佢阿媽，其實你大把時間去接觸只貓噶啦。OK， 咁、主要香港，我認為貓唔好瘦瘦掹掹，特別如果你見埋佢兄弟姊妹咧、你唔好揀最弱雞嗰只，因為好多時弱雞就可能潛在有問題。 點解嘅？ 可能佢競爭力差啲啊，飲媽咪嘅奶少啲啊，咁就會比較弱啲。即係唔表示佢唔可以做個雄寵物，不過如果有選擇情況底下就唔好揀啦。咁樣就有冇咁嘅病徵就係打黐流鼻水咯，我哋最常見嘅。頭先你話嗰隻貓有啲鼻敏感，貓冇鼻敏感嘅。 嚇咩話？貓係冇鼻敏感嘅？ 冇嘅，所以 佢成日打黐 嘅 喎，但係。 如果嗰只系 BB 猫就冇啦，成年猫你可以话可能有嘅，不过 BB 猫咧就系九成系猫流感嚟嘅。 哦，喂，但系咁样，我一路养佢嘅话咧，佢系成日打黐嘅 ，Dr. Eric。 系咪因为 佢人一样噶？ 多层啊！ 佢成日都黐，佢就屈成块鼻涕劈出嚟咯。 原因啦，一咧就系即系只猫有长期流系一个长期流感病大者啦。第二个原因就有啲猫会嘅，譬如如果只猫系扁面猫啊，有啲眼泪分泌多咗，因为佢眼结构有啲问题咧，就因为不停流眼水咧。就會有好多鼻水咁成日打一次噶啦，所以可能係眼問題啦。不過就不過咁樣就變咗你都唔想要。如果特別如果屋企有其他貓，你就唔想有隻貓流狗咁嘅病貓。 對唔住啊，但 係 我真係買我真係帶咗佢翻屋企啊，到最後尾就冇嘢咯。 但 係 好 好喎 ，Happy Ending 啫 ，Happy Ending 只貓 好事 幸福喎， 係啊， 所以可能唔係貓流感咯。 係咯，唔知佢咩事，但總之佢成日打一次，好得意，好人咁樣噶。 冇事有。 好啦，咁啊講翻頭先咧。就係好多時候咧，大家都話拎啲貓仔翻屋企咧，就會成日見到佢會流好多眼水啊。咁聽聞咧就話咁樣嘅就，哎呀小心啲啊，貓瘟啊咁樣，係咪有啲咁嘅事啊？ 有嘅，其實係即差唔多上最常見嘅原因，點解啲貓仔會流眼水嘅？咁啊，貓流感係好多時七成八成機會，其實好似人嘅流感係一個療程，佢唔死就冇事噶啦。系啦，不过咧就因为 B B 嚟嘅可以死嘅，所以绝对一个风险嚟嘅。不过咧，如果佢唔死，一般都唔会啦，梗系咁样就大概冇嘢。咁佢有10%咧就会长期流感病大者，就会间唔时自己无端端喺屋企流感嘅。 咁系咪都要睇医生噶？ 如果有啲嚴重嘅，有啲好嚴重嘅，有啲就成日有嚴重啲嘅病徵啦，可能有鼻涕添啦，咁有啲就要長期食藥嘅。 哦， 係啦，不過都算係即係少數啦。 同埋嗰陣時咧 ，Doctor Eric， 我買過一隻貓仔翻屋企咧，跟住發覺跟住俾獸醫睇啦，佢話佢有啲唔知咩虱啊，定係即係總之係會傳染埋人嘅，即係啲皮膚病啊，我 唔 記得。金錢線啊，我唔記得咩啦。 唔緊要嘅， 好似係金錢線啊。即系佢有一笪毛冇咗嘅咧，一个圆圈好似一个 coin 冇咗毛咁咧。 哦，嗰、那个就生金钱线。 金钱线啊，佢系会传染埋人噶。如果你摸完只猫，你啱我自己个头咧，你个头就好似佢咁一个、哦、一个硬币、哦、一个硬币嘅甩头发。 系咪错噶？ 唔止头，我试过细边系俾只猫仔咧，含喺我右手边嘅衫袖。經過心口，就喺我左手邊嘅衫口出咗嚟，好得意啊！只貓仔後面好細只啦嚇，我件衫好鬆啲嘛， 真係好笑。 咁就我之後咧，成個身中間一行係生線。 哎呀，哇！咁真係會噶咯喎。 咁點解你咁 careless 嘅？你明你自己係 fat， 點解你唔小心啲咧？你俾佢爬上你個身嘅？ 哦，咁第一樣生線又唔係咩好嚴重嘅病嚟嘅啫，就人就食粒藥或者擦藥膏咁樣就好翻噶啦，所以 not a big deal， 都冇話冇即係喺我身上就冇留咩瘌或者咩啦，同埋都有抵抗力嘅之後，所以我感染咗過一次咧。就成世 之 後就 冇啦， 感染啦，係啦，所以 係 啦，咁樣就不過唔係，我試過有一個情況下可能要小心啲，我試過一個係一個名模嚟嘅，咁嚟睇醫生啦，咁樣就 明目特异啦，咁样就 明目嚟睇你啊， 睇兽医， 带住小宠物， 唔系 带住小宠物， 目特异系 就嚟睇医生，讲清楚。咁咧就佢咧就咁佢就好惊，有个解释个线之后，佢就惊喂。佢以為生嘅，個驚佢即係譬如會唔會感染個面咁，我話可能嘅，冇話唔可能嘅，你小心啲啦。其實唔係咁容易感染，你要即係真係搲損塊面，你先至會感染到。 佢驚佢啲寵物感染佢係咪？你意思係？ 係啦，佢驚感染佢，因為佢好明顯需要佢個、 面孔。 面孔佢需要面貌去揾食噶嘛，所以就變咗 part from 呢啲好。咁你話會唔會流啦？我就。未見過流啦嘅咁多年，不過就可能會嘅，我唔係人醫生啦嚇。咁、樣就啊，就變咗依個情況，就佢就好似俾咗個朋友養住先咁樣咯。不過就、一般嚟講咧，屋企有細蚊仔，咁你就小心啲咯。即係都佢要搲損先至感染到嘅，所以就唔係咁容易感染嘅。行就去睇醫生咧，就冇搲。 嗯，明白晒。 咁、即系其实都系从几个角度啦。首先你要睇下佢皮肤啦，仲有个就系、譬如可能有冇呢个嘅头先讲嘅就 系 流眼水啦。可以嘅话就见下佢嘅爸爸妈妈啦，咁样咪见佢嘅妈妈啦，咁样啦。同埋嘅就系喺一胎里面嘅话，最好就拣一只咧比较系壮健啲噶啦，系嘛？即系总系啦，总括嚟讲，如果你要拣只猫猫嘅时候， 系咪咁 讲？基本呢啲嘢啦， 系啦，即系基本嘢啦。 仲有一样嘢嘅啫，就如果屋企有其他猫咧，就应该新嗰只，甚至乎狗。嗰只咧就验有冇猫艾滋病， 哇！点解啊？ 有两个病嘅，其实一个叫红血球癌过滤性病毒啦， 哦， 一个猫艾滋，咁啊同爱冇关嘅，因为个过滤性病毒是人个艾滋病系同一个 family 就咁样叫嘅啫，不过咧就 但无端端佢会有 妈咪传染嘅，同 哦明白明白 冇关嘅，所以好多时啲妈咪有，咁啊你命中猫又好，街猫又好，街猫就系机会大啲，因为佢啲猫系打交传染嘅，最主要就所以就啊，所以就有 check 下佢会好啲， 有一个风险可以 check， 你可以要求。check 风险唔大嘅，你唔 check 都唔会有咩事。特别如果你单独一只嘅，你咁样唔会影响乜滞嘅。 明白。 好啦，唔该晒 Derek， 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偈，好唔好 ？Thank you， 多谢晒。 拜拜。 呢个时间送俾大家 Jig 安剧，我哋听朝十点再见。 拜拜。 Bye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喂，思芬，思芬，喂， 喂，唔好嘈啊！ 醒啦，嘈，喂， 静啲啊！ 够钟上堂啦，醒啊，快啲啦！ 各位同学早晨啊，吓。 阿柯腾 Sir 早晨， 唔系柯腾 Sir 啊，佢系 Hanna Sir 啊，唔系 Miss Hanna 啊。吓，你唔系柯腾 Sir 咧 ，Hanna Sir 咁即系 柯腾 Sir 咧，今日就翻唔到嚟，所以今堂咧就会由我代课，你哋可以叫我 Miss Tam。 Good morning, Miss Tam。 OK，Elton Sir 咧，佢讲低咗噶啦，你哋琴日咧就讲到第78页。睇先，点解跪底有对波鞋啊？边个噶？ Miss Hannah， 系思芬噶。 喂，你咁肯定咩？喂，大家翻学都系着差唔多嘅波鞋嘅啫，你点知一定系我啊？ 咁啊，思芬，麻烦你出嚟望一望对波鞋系咪你噶？ 系佢啊，系、啊。 就好似应该大概好有可能系嘅。 系你嘅话，麻烦你攞翻去自己个位度啊，唔好周围摆啊吓。 知道，唔好意思。 Miss Tam 啊。静静鸡话定俾你知啊！呢、这个班房入面见到任何不明嘅杂物咧，或者乱咁摆嘢啊，乱咁掉嘢啊，好大机会咧都系同私分有关噶。 啊，无理姐 咩啊？ 嗱，即系班房咁大，我啲私人物品啊，净系占好微小嘅位置嘅啫，真系会对你造成咁大骚扰咩？ 嗱，私分你咁讲咧，就真系不负责任啦。你应该知道，若果工作场所唔整齐、污糟邋遢啊，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嘛？例如跣亲啦、搭亲啦、撞亲啦，又或者介损会流血噶嘛？ 啊 ，Miss Tam 啊，咩工作场所、学校嚟噶呢？处 对于你哋班房咪就好似系大人翻工嘅工作场所咯，同埋啊，无论系翻学嘅地方定还是翻工嘅地方，都要保持整洁，先至可以保障大家安全噶嘛？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 喂，即系保障大家安全？ 喂，你哋讲到好似个班房乱少少就好易发生意外咁，会唔会夸张咗啲呢？ 一啲都冇夸张啊！若果每位同学都好似你咁样，成日将啲嘢周围摆，好易会棘到人噶嘛？呢啲啊就系叫潜在危险。 系啊，仲有啊，杂物乱放啊，唔止会棘亲人啊，情况严重嘅话，更加会阻塞走火通道啊！万一发生火警嘅时候，就真系后果不堪设想啦！ 我一时冇手尾啫，使唔使讲到火警走唔到咁严重先？ 我谂阿莫呢都系想提醒你嘅啫。仲有啊，大家要学识，无论喺办公室定班房，用完嗰啲文件啊、货物啊、工具都要摆翻喺适当同埋固有嘅位置。咁下次再用嗰阵咧，就唔使周围揾啊嘛。 仲有啊，思芬，唔好话我唔话你知啦，你啊就要习惯下啦，将你啲私人物品啊用完之后，唔该你放翻去 locker 啦，咁就唔惊下次揾唔到之余啊。又唔会阻住其他人啦，即系好似我啊或者 Miss 咁啊。 不过放嘢入 locker 或者储物柜嗰阵，都要遵守上轻下重嘅守则，即系重嘅文件啊物件咧，就一定要摆喺柜嘅底部，特别系嗰啲冇用螺丝镶死喺墙嘅高柜啊，咁先可以避免储物柜翻侧噶嘛。 OK， 咁我都会将我嗰啲重嘅书放柜底嘅，而呢啲相对冇咁重嘅波鞋咪放高啲咯，咁啱啦吓。 啱，点解垃圾桶隔篱有咁大笪水渍嘅？ 哈哈 ，Miss Tam， 你直接问思芬啦。 又关我事？ 梗系你啦。你知唔知啊？你今朝翻嚟嗰阵时啊，只眼都未撑大啊，就随手就乱咁掉你手上面嗰包柠檬茶，又以为自己眼界高，掉唔中又掉咗喺垃圾桶侧边，咪搞到啊成地都系水渍咯，黐粒粒咁，或者有曱甴添啊。 喂，你咁讲我又即。好似系真系有做过类似嘢， 记得啦。 嗱，若果真系唔小心倒泻咧，尽快清理就可以噶啦。若果唔系啊，其他人咪会好易跣亲咯。嗱，思芬，麻烦你去揾校工权叔嚟清理个笪水渍啊吓，而家。 知道 ，Miss Tam。 仲有 Miss Tam， 不如咁啊，不如我去揾权叔啊，思芬咪可以留翻喺度执翻好佢嗰啲一时冇手尾而乱咁摆嘅私人物品啦。咁我哋嘅班房先至可以干。干净啲，齐整啲噶嘛。 都好，好啦，麻烦你啦，莫莉。阿思芬啊，麻烦你执翻好自己啲杂物，五分钟我哋准时上堂。 思芬你都有今日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我系谭向南，小花。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山与山间了弯弯曲曲，流水过客路过都似一淡，晴天雨夜漫漫，年月雪漫漫，世间的变幻一转眼。谁知那晚是最终的一晚，由春到夏，树叶忘掉再腐烂，那天再见到吗？年年岁岁数千对别离共聚，随春风轻飘碎，来或去留或退，无什么错对，何必怪罪。一切的童年早晚换来道别，盘根于这位置，人物与风景变迁不变，两个字云都飘过似诗，留下只得这片天，总有些句 人各情志，带点挂念。 细说彼此牵挂，还想再看。